毁人不倦呆住了，要不是耳边听到公鸡的风声，有可能真就石化在那儿了。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啊？四面受敌，跑都怕来不及，这家伙居然还有拾荒。问题他说是拾荒，但这家伙这举动哪有拾荒的样啊？什么叫拾荒啊？趁着乱捡捡地上爆出来的装备，那个叫拾荒。毁人不倦这样主动攻击个别目标，已经算是比较出格的拾荒了。结果这君莫笑更豪迈，直接抓着满血的角色就要打死，然后拾荒。这叫拾荒吗？这是明着抢好不好啊？毁人不倦心下腹诽着，可是左右一看，发现君莫笑踹飞枪炮师跳下，貌似就是唯一可选的出路了。而这出路正是以把枪炮师击倒为前提的。如此一想，毁人不倦立刻觉得拾荒什么的只是顺口说说罢了，那家伙是杀翻枪炮师抢出一条出路罢了。毁人不倦一边想着，一边也是飞快从这突破口冲出，纵身朝下跳去，结果视角一看下边街道，立刻木了。下边街道上，君莫笑正抓着那个枪炮师狂杀呢，可是眼下的处境，枪炮师可不再是个障碍了，打倒了赶紧跑路就是，非要弄死对方那不是浪费时间吗？真要拾荒啊。震惊的毁人不倦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角色还没等落地呢，就已经点着这枪炮师开始查看这家伙的装备。大公会的角色装备大多不会差，可也这就是相对于一般的普通玩家而言。毁人不倦虽然没有这样的大靠山，但仰仗彪悍的拾荒手段，在游戏里过的也是小康生活。大公会里这种寻常角色的装备放在他眼里倒不至于流口水。毁人不倦落到地上时，这枪炮师的装备已经被他来来回回看了两遍，一双拾荒中练就的利眼愣是没发现这枪炮师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这样不惜一切的拼命去抢。 喂，快来帮忙，少不了你好处。 正纳闷呢，忽然又听到君莫笑喊了这么一声，难道是在背包里？毁人不倦顿时反应过来，查看角色只能看到身上的装备，对方背包里放有什么东西那是看不到的，但是背包里的东西却也有同样的几率会掉出。如此一想，毁人不倦不再迟疑，挥着忍刀就冲了上去。叶修对付这枪炮师是全面压制，各种技能招呼上去，打得对方是晕头转向的。无奈的是输出效率极差，他的君莫笑角色等级低，装备等级也低，相对于70级的角色，技能也都是伤害较低的低阶技。这种情况下靠技术可以胜主优势，却讲数据的输出却无论如何也快不到哪儿去。但这毁人不倦一冲上来立刻就不一样了，上来两个忍者大招顶得上叶修这边连续一串的小技能连击。 干得不赖啊，当心头顶。 叶修夸一句提醒一句。毁人不倦听声抬头一看，就见房顶上那些本来只顾防守的玩家此时已经下饺子般的纷纷跳下。毁人不倦焦虑啊，他早就觉得这种情况下还要抱人东西实在有些不要命，可是值得这样去抱的东西一定也是很珍贵的吧。一想到这点，毁人不倦又是很舍不得走，可是那么多的饺子该如何应对啊？ 速度点儿！ 毁人不倦又听到君莫笑喊了一声，然后就见他已经闪身冲了出去，先是一记落花掌正轰到左边跳下来的一名玩家， 结果这玩家就成了炮弹，斜飞出去后又是撞了两人，随后转身就是一记反坦克炮，右边跳下的玩家眼瞅都要落地，结果是脚踩了炮弹上，立刻又是崩飞了出去。就这样，有近身技能，有远程技能，再把跳下的玩家也当道具使用，借着这些家伙空中落下闪避不变的机会，跳下的玩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近身，都被打得远远的。瘦身没操作好的，此时都是摔在地上打滚。 喂，还没杀死啊？ 忙完这阵的叶修抽身回来，立刻批评了一下还在那里砍杀枪炮师的毁人不倦。毁人不倦也有些郁闷，他出来拾荒，身上没穿太好的装备，所以输出上也有些不济。此时听到叶修嘟囔，心念一动，突然想起刚刚拾荒的过程中好像有装备可以暂时穿上一用，想着一翻背包，飞快找到能在此时提高攻击力的立刻换上，输出顿时又是强了几分。 嗯，不错不错。 叶修观察枪炮师生命下滑的程度，表示了一下满意，而毁人不倦此时注意力已经更是集中，这人就要倒了，东西爆出也就这一瞬了。毁人不倦相信凭借自己的拾荒功力一定可以抢先把东西抢到，至少对方说的什么有你好处这种话，毁人不倦一点也没相信。 快快快，要被包围了。 军魔校此时赶来助阵，一边杀还一边在嚷着，跳下的饺子被他击飞，却也不过抢到几秒的时间，很快大家重新冲上，叶修也没奈何，可以一波就把这么多人全轰飞。两人此时很是狼狈，一边抓紧输出枪炮师，一边还要躲避那些越来越近的人做出的攻击。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的，两人东窜西跳的像两只猴子，眼瞅就要被围食了，但枪炮师也已经生命垂危，倒下就在这一招之间。追来的工会玩家却是不知叶修和毁人不倦要纠缠着枪炮师的真相，只当着枪炮师小勇异常，拼着牺牲自己硬是缠住了两人。众玩家都是大事感动啊，当然不忍看着枪炮师真的牺牲。 牧师，牧师， 各队伍里都在招呼着。这种以多打少的时候，牧师跟队都跟得不是很牢，有些姗姗来迟，此时听到紧急召唤，总算有个牧师冒泡，一看情况也知该怎么做了，冲上来挥舞着法杖就准备一个回复术。 轰！ 结果却是爆炸声响，燃烧的气浪将正准备施展恢复术的牧师掀飞出去，额头上还带着一枚手里剑。 牧师自重， 叶修沉声说着， 捣乱早死。 浑人不倦保持着他抛出手里剑的造型，而后两个角色飞快转回了视角，麻利地送给了身前的枪炮师最后一击。毁人不倦的忍刀劈下，君莫笑手中战矛刺出，齐齐的一声飙出两道血花，枪炮师倒下了，哗一声响，身上立刻有装备跌了出来。毁人不倦在这一刻注意力空前的集中，鼠标光标移动快的连自己都找不到在哪儿了，全凭感觉一出点击。 拿到了， 毁人不倦一阵激动，有些得意的转视角想看身边的君魔校一眼，结果发现身边竟然已经没人了。 还不跑等死呢？ 君魔校的声音竟然从前方传了过来，毁人不倦连忙转来一看，对方都跑出去有五六个身位了， 怎么能这么快呀？除非他刚才根本就没去捡装备。 毁人不倦心下一凉，一边跑出一边点开了物品栏， 刚才只顾得加速操作，掉出的究竟是什么，他都没来得及去看。物品栏里，新添的东西回人不倦一眼看到，顿时很是失望。掉出的是一双鞋子，不能说差，但是距离毁人不倦的期望却太遥远，绝对不是一个值得这样拼死来抱的装备。 难怪那家伙根本不出手， 毁人不倦心下想着，转回视角又是看了一眼，那个枪炮师的尸体还在，毁人不倦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在这边了， 毁人不倦犹自还在想装备，忽然响起一声，正前方又杀出一队玩家，已经封住了他们的去路。毁人不倦想也不想，立刻扭身就往一边的墙上跳去。方才那条街是有了布置，这边总不至于这么快也安排好了吧。毁人不倦不信对方动静大到会把整个荒野小镇都给布置了，结果这刚一冒头，一柄重剑带着极其沉重的剑光就砸了下来。毁人不倦也算反应极快，连忙挥起了忍刀。这不是剑客的技能格挡，没有系统的辅助和判定，全凭玩家自己操作。可以说这其实也是在攻击，但目标不是对手，而是对手挥出的剑。这类攻击玩家称之为招架，如果成功，同样可以化解对方攻击的伤害。招架的操作比攻击还要难，毕竟攻击不中也未必能出什么大事，但招架的操作一定失败，那等于就是硬吃了对方这一击。可这种情况下，毁人不倦除了招架也没有别的法子了。鼠标甩动，挥出的忍刀划出一道极光，不偏不斜，正好和那重剑架在了一起。当一声响，毁人不倦终于没被重剑劈中，但是却也不可能再跳上房去，受这一剑之力重重地落回了街道。 我说你怎么不长记性呢？ 君莫笑那边已经飘来一句。毁人不倦有些发怔，这边竟然也已经不止人了，这些工会这次布下的包围网到底得有多大？ 不要总想着上房顶了，走这边。 君莫笑招呼着，却是闪进了一间空房，没做停留，直接穿堂过厅，从后窗户分身跳了出去。跟进来的毁人不倦连忙冲上前，正准备也从窗里跳出，就见人影一道从窗外闪进。毁人不倦连忙闪身就准备一刀，却是很快看清了对方头顶上的名字，君莫笑。 那边的人比这边还要多。 君莫笑笑着说的却是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消息。毁人不倦果但没有迟疑，反身就又从房门走了出来，结果左右一看，街道两端都已经堵了人了，两侧房顶也是未知的凶险，角色还在战斗状态，下线也不能。毁人不倦没了主意，觉得今天可能真是要栽这儿了。想到刚才击杀那个枪炮师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如果不是在那里耽搁，现在跑掉了也说不定。毁人不倦有些懊恼，一直以来的拾荒他都是把全身而退作为首要目标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知足不贪心。有多少拾荒者都是在本可以全身而退的情况下，结果发现一件亮眼的装备，于是放手一搏，结果落得横尸当场。和那些拿命换钱的拾荒者不同，毁人不倦是命和钱都想要，但这一次看来自己的拾荒不死金身要告破了，这一背包的装备不知道要爆出去多少。 不要挡在门口。 毁人不倦这都在揣摩后事了，结果听到身后君莫笑嚷了一声后，也从房门里又挤了出来。 大场面啊， 出来后的君莫笑也是转着视角左右看看，嘟囔着。左右的工会队伍来得并不快，他们力求把包围做得更完美，瓮中捉鳖，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 这样看的话，我还是觉得那边街上人少点。 说完这句，君莫笑立刻又返回那边窗口了。回人不倦吐血，但他终究也不甘心受死，还是跟着君莫笑又进了房间，然后就见君莫笑冲到了那窗边却不出去。 做什么？ 回人不倦不解。 准备 啊， 出！ 君莫笑喊着这一声，毁人不倦看到他扔出了一颗手雷，跟着人已经钻出窗去。窗口被手雷爆炸的火光给掩盖了，但毁人不倦知道同队中这些对自己都没影响，也是跳起一个蹲身就从窗口钻了出来。 上来！ 队伍频道里闪过两个字，毁人不倦视角一闪，看到窗口外全是被那一颗手雷炸得东倒西歪的玩家。君莫笑已经冲到街对面，正飞身往房上跳去。毁人不倦不敢耽搁，这小小一颗手雷爆炸范围也没多大，也就是轰开了窗口这一小圈的玩家罢了，后面的其他人早已经操起家伙攻上来了。毁人不倦都没敢直接跑，地上一个翻滚算是从窗边溜开了，就这样身上还是吃了几下攻击，好在生命无碍。毁人不倦一边吞了个药，也是飞身跳起，娴熟地驾驭着忍刀爬墙。这边的房倒是不高，一个起落毁人不倦已经上来，回视角一看，下边街上满是人，远程职业攻击不断，毁人不倦连忙在房头上翻着跟头，才躲掉了好些攻击。 刚才干嘛不跳这边来？ 毁人不倦上来就发现这边房顶上竟然没有什么埋伏，立刻问道。 现在没有不代表刚才没有。 君莫笑回了一句后头前带着路。毁人不倦怔了下后醒悟过来，君莫笑刚才跳出窗时，窗口附近虽空，但是对面房顶却也有不止人手。于是他立刻就从窗外返回，让人以为他不会从这边走。于是对面房顶的埋伏就被引下来了，结果他这又是一个回马枪重新杀回，窗外一颗手雷就炸开了道路，跟着冲出再上房顶，这才没了阻拦。只是进进出出了一下，竟然其中有着这么多的算计，毁人不倦暗自心惊着。再看奔跑的前方，一片宽广，众工会的包围这一下算是都亮在了身后，只要注意些摆脱追兵，然后不要再被堵上，肯定可以成功脱困。不过看到君莫笑跑出的方向，毁人不倦皱了皱眉头。 那边有些绕吧，走这边比较好。 哦，看不出你对这儿还挺熟啊。 叶修听到毁人不倦说话，笑着回了句。 嗯。 毁人不倦没有多言语。 如果跳跑的话，你说的那边确实比较好。不过我没说要跑吧。 哼。啊，那你想怎样？ 不是早说了吗？我要拾荒。 你疯了吧？ 毁人不倦停下了脚步。 怎么，现在这个场面不适合拾荒吗？ 是咱俩的话很合适。 毁人不倦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哎呦，你还有点幽默感啊。 你自己在这里疯吧。 毁人不倦却是丢下了一句后，果断地退出了和君莫笑的队伍。身后追兵已尽，没时间还站这闲扯。毁人不倦转身就走上了他认为更合适脱身的路线。